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的，你可以发现重要的条文你必须要知道的条文其实没有太多了啦。那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就必须要请你跟我做一个动作，就是在每次上课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条文给带来。那我们可以希望借由上课的一个过程当中让你去熟悉这些条文，并且呢在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条文旁边好去做一个标示，好让你之后在自己阅读或者是复习的时候可以去抓到重点。好，所以你一定要随身的把你这个条文就是带来我们上课的一个就是过程里头。那我们要就是告诉你重要的条文是哪几条，什么叫重要的条文，现在就是我会带到的条文你就要在旁边做一个记号，譬如说打个勾啊，或者用荧光笔画一下等等之类的，因为你可以发现到最后我不会每一条都叫你画啦，所以看过的就是重要的。那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把条文里头有几条还是规定错误的，我也会请你来跟我做一点点修改的动作，或者是在条文当中去画重点。所以我希望你现在的法典是白着进来，就是空白着进来，但是呢你上了六堂课以后上面是就是七彩的，七彩可能太恶心了，然后就是至少有红笔啊、荧光笔啊等等之类的，然后知道重点是在哪里，然后跟我做一个就是修正的一个动作。好，所以要麻烦你就是把我们的条文带上。那而且因为在现在的考试它只有考这个选择题，所以当然它在考试当中已经不会附这个海上法的条文给你了。好，所以我们跟你讲比较重要的条文都会希望你去做一个记忆的动作，不是特别让你去记条号，而是要特别请你去记它的内容。好，所以呢你一定要把它给带上，好，并且把重要的条文的内容把它做一个记忆。好，我相信你如果有去看过今年的就是律师司法官第一试的选择题的考试，海上法有几个题目它就是考你条文而已，其实就整个太简单了，所以条文看熟在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好还 OK 的话，我们条文摆在旁边，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课的内容啊。我们今天有一个远大的梦想跟理想，就是把你手上这本书给它解决掉的话呢，你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呢，假设譬如说我12点就上完，你今天下午就不用上，因为你没有下一本啊。那我有没有可能12点上完？不可能啊。所以就是远大的梦想啊，你不要看这本这样薄薄的，其实我们要讲还蛮久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把这本的内容给它上完。所以我们今天会上到的部分只有包含第一章跟第二章这样的一个范围而已，那在接下来我们还会有第三回跟第四回的讲义，然后所以大概平均两堂课一本讲义这样的一个速度。好，那所以请你现在先来跟我看一下在你第一页的部分海商法的架构。好奇怪哦，你们是不是骗我？是不是有人下礼拜要去考试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不是小三小四啊，就是大三大四的那种小朋友跟那种面临考试的人，他们脸上的表情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就是假设同学都笑眯眯的，还会跟旁边的同学聊天，那个大概就是他大三大四心情非常的愉悦，不晓得我们法律圈的黑暗，所以就很开心。那有另外一种人就是脸都很臭，然后就傲嘟嘟，然后就那种就是感觉神经紧绷那种感觉，那个就大概是快要考试的那种感觉。那我刚刚说过，同学你现在会坐在这里，应该是你距离考试还有一段时间，然后那我是想说呢，上这堂课应该要轻松一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给我的感觉那种好恐怖哦，有种那种肃杀的那种感觉。一定要这样子吗？不用啊，我们就时间还很久嘛，不要现在就那么紧绷，你现在就那么紧绷到明年十月你就刚好精神分裂嘛，在最重要的时候你就刚好精神分裂，所以不要现在就那么紧绷啊。我们刚说过我们是和蔼可亲的科目，不要那么严肃的看我，因为我不是很习惯大家这种表情。好，那所以我只要跟你讲说放轻松，然后就是不要就是感觉好像我讲笑话都没有人要理我那种感觉，我会很受伤。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商法的架构。在这个架构里头你可以看到我们把你整个海商法的条文的一个架构给它附上去了。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架构附给你了？理由是因为我相信你学法律都知道，我们法律是很重视分点分项的，所以其实呢当你在学习的时候你都要知道你现在目前还走在哪一个概念里头的下位概念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在学习哪一个区块。就像我们今天会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跟你说明那个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那你大概就要知道这个是属于呢就是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的这一个区块，那它是属于传播所有权的这一个范围。好，所以用这个架构只是要让你知道就是 在接下来上课的过程当中，你目前正走到哪一个章节里头的哪一个大概念底下的一些就是分点分项的小概念哈，希望你不要迷失了方向哈，所以先把架构给你。那另外一个目的呢，是要请你现在先来跟我做一个动作哈，就是我刚刚说过，海上法153的条文里头，不是每一条都这么样的重要的，那重点在哪一些部分呢？我们就把以前哈，在以前这几年以来。考试上头比较常频率出现的重要的这个考试的范围，好，先稍微来跟同学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个好，就是我刚刚讲过的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在你的条文从21条到23条的这一个部分，这一个部分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块。你不要看它只有区区三个条文哦，光21条跟22条我们就要讲很久哈，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款项需要你去做一个记忆的动作了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跟你强调的第一大重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海事优先权，它的条文是在24条到32条的一个范围。在今年的考试里头呢，当然也有出到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跟海事优先权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概念，所以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两个重点。那下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你第三章运送里头的第一节叫做货物运送，条文是从38条到78条这个范围的条文呢，它也都是重要的。我们在上课的过程里头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来去上这一个部分的一个重点，所以货物运送是我们海上法的一大重点。至于其他底下的部分呢，你就可以轻松看就好了。那个旅客运送我们不会讲啦，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考试上头也没有再出现的，所以旅客运送这个就不是重点了。那还有船舶拖带，这个大概花我2分钟吧，所以这个三个条文轻松看就可以了。那下面的这个船舶碰撞、海难救助跟共同海损这三个地方我们上课会讲，但是我们是摆在最后一堂课会轻轻的给它带过了。所以第4章、第5章跟第6章呢，这个简称叫做海上的事故啦，你可以发现需要用到这三章通常都是发生不大好的事情，就是出事啦。所以我们要跟你介绍，在发生船舶碰撞、海难救助跟共同海损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赔钱，或者是要怎么样去付报酬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在今年有考了几题还蛮冷门的科目，所以这个区块我们也会稍微来讲一下，这部分的条文也要请同学稍微的去注意一下，就这样子。那这个好，要请你先帮我把重点给记起来，然后。好，那我刚刚说了啦，我刚刚所念的那一些概念里头，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海事优先权跟货物运送，那尤其是货物运送这一块嘛。现在要再进一步的跟你讲说，货物运送里头其实还有三个概念呢，是它就是底下的概念，然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货物运送我们会讲很多很多东西，那尤其有三个东西呢，在将来讲到的时候都要提醒你特别跟我注意一下。第一个叫做运送人他的责任，好，你在接下来讲义里头你会去找到就是像类似的标题啦，好，所以你先帮我把它写起来。好，这个地方的概念是重要的，告诉你说运送人他必须要去尽到哪一些基本的义务啦。 好，这个是重点。来，另外一个是载货证券啦，你学过海商法铁定要知道载货证券。好，载货证券呢，它的英文它叫做 Bill of Lading。 那我们上课会常常用到这个载货证券的概念，但是我们会写简称就叫做 BL，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简称 Bill of Lading 就是载货证券的意思。好，假设你有学过民法的话，这个载货证券的概念就好像你民法载个运送那个章节里头所去学到的提单，是一样的概念啦。所以载货证券在你民法上其实是叫做提单。好，下面还有第三个重点叫做货柜运送，应该不会太低啦，写这里货柜运送。好， 我相信你如果有去过例如说高雄港边啊、基隆港边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地方，你就可以发现呢，在他们港区附近会有很多的货柜场，那摆满了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很大的货柜啊，所以其实现在货柜运送在我们的食物上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频繁的。那也因为它在食物上是重要的，所以在考试上也就会是重要的，所以货柜运送的相关概念是必须要花好一段时间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的啦。吼，好，那以上呢是我们要跟你讲的，在这个货物运送38条到78条的概念里头，更重要的三个相位概念。好，所以要请你先把重点给它抓到了。吼，来 ，OK 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页底下，我们先来讲一些前言的部分。吼，首先来带你看一下的是海商法的一个特色啦。吼，你不要怀疑哦，这个是当初我们96年正当法研所财经法组的一个题目啊。吼，那你可能会想说，这个题目不是很奇怪吗？吼，我相信老师是有他用意的。我们在学一个科目必须要先去知道这个科目它的一个就是立法的方向，或者是立法者他在想什么，这样子在接下来去解释法律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去抓得住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啊。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些海商法的特色。第一个是海商法规的国际化，我刚刚说过了，我们海商法其实是去参照很多的国际公约然后把它订定而成的，所以其实这一些国际公约对我们的海商法而言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因此要请你先来跟我看一下下面第二大点的地方，国际公约的重要性。我们就紧接着要来带你看几个和学过海商法一定要喊得出名字来的国际公约，总共有三个啦。一个叫做汉堡规则，一个叫做海牙规则，一个叫做海牙威士忌规则。汉堡规则是一国的啦，好，那那个海牙规则跟海牙威士忌规则他们是一国的。好，所以三个不同的国际公约，但其实是分为两大类的。好，那这三个国际公约其实是我们海商法很多条文的来源啊。好，我们其实都是把这些国际公约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变成我们的海商法了。好，所以其实这些国际公约对我们的海商法是非常重要的。好，当你觉得海商法定的怪怪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它的原文，好，你就可以比较了解就是当初立法者可能内心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啊。好，所以其实这一些法律都是在我们之后海商法如果遇到问题，或者是现在在打诉讼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要反推回去找的，就包含了就是这三个国际公约，因为它是我们海商法的来源。那可是我刚刚说过这三个国际公约可以把它分为两大类，对不对？那你说分类的基准是什么？分类的基准是这两大类的国际公约他们所保护的对象不大一样，他们内心所想要保护的对象不大一样，那可以分为两大派啦。一派我先跟你讲啦，一派的人呢是要保护货方，就是托运人、售货人、货方啦。那另外一派的是要保护船方，就是运送人啦。来，我先请问你啦，你觉得汉堡规则要保护谁？二选一呀，吼。那你说汉堡规则要保护谁？这个我猜得出来吗？你应该不会不知道汉堡在哪里吧？汉堡在昨天晚上吃的那个店里头啊。昨天晚上真的吃汉堡啊，吼。好，汉堡在哪里啊？德国吗？吼，德国是什么东西？它需要海吗？它有对它而言海有这么样的重要吗？哎，讲这方面你好像比较没有感觉哈。好啦，那我反过来来讲好了。我刚刚说了汉堡规则那个地方是德国的哈，那如果海牙规则跟海牙威士忌规则这是哪里的？英国的。这样子你有没有比较有感觉了？来，我请问你，英国保护谁？这比较简单了吧？英国保护谁？船方。为什么英国要保护船方？因为英国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嘛，它要往外发展，铁定要透过什么？船嘛，那你一定要保护船方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上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嘛，那所以你要保护这一些船方，你的国民才会愿意去从事航海的一个动作，那国民愿意从事航海的动作，你国家才能够往外扩展嘛，是啊，好。所以海牙规则跟海牙威士忌规则是英国那边定出来的，因此呢它是比较保护船方的。所以反过来讲，汉堡规则就比较保护货方的嘛，好，所以他们其实是两个立法宗旨完全不大一样的，就是两套国际公约啦。那我国，我说了我国就是抄这些国际公约，那请问你我国大部分是抄哪一边啊？ 想也知道嘛，我们跟谁比较像就抄谁的啦，好，所以我们当然是去抄海牙规则跟海牙 WSB 规则，好，所以其实呢在我们的海上法里头大部分的条文呢都是会跟海牙规则还有海牙 WSB 规则比较像啦，好，好，那也就因此，好，也就因此你可以再看回去我们刚刚那个海上法的特色的第四个叫做发展航运目的的追求，这就是我刚才刚讲完的，因为我国也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鼓励我们的人民愿意去从事航海的动作，那发展航运目的就是我们海商法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的立法宗旨，这一个特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接下来我们海商法的条文里头你都可以不断的去感受到立法者他一直为了要追求发展航运而去保护运送人，哦，所以这个精神在我们的海商法是不断的展现的，保护运送人，保护运送人，然后好，那看回去我们特色的部分的第二个，哦，重视人命的保护，哦，因为我刚刚说过了在海商法上头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当假设有人伤跟物损同时发生的时候，海商法它一定是站在先救人的一个观点，而且救人也会给你比较大的鼓励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者是人死掉了赔的也会比较多，哦，所以这个就叫做重视人命的保护，就是人跟货而言人是比较重要的啦，好，这是我们海商法另外一个特色，那你可以先把一个例子写在旁边，好，譬如说21条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就是在告诉你说当有人伤跟物损的时候呢我们的船舶所有人要赔多少钱，你就可以发现在人死亡或者是人伤亡的这一块呢他赔的钱会是比较高的，好，来的比货物还要高，好，所以他是重视人民的保护，这是他第二个特色啦，好，来，第三个特色是重视航海危险的因应，哈，因为在海上航行确实是非常的危险啦，哈，那也因此呢我们海商法有非常多的配套的机制，哈，就是要来因应这一些危险的，首先第一个是什么，海上保险，哈，你可以帮我写在旁边啦，哈，海上保险这个概念它是要因应危险，这里完全不会有问题吧，好，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我们的海商法里头有一个章节，就是你刚刚讲的第一页的第七章就叫做海上保险，专门有一个章节20多个条文都是在去规范海上保险这一块，哦，所以其实呢海上保险这个东西在实务上是非常重要的，考试上呢有没有发现刚刚海上保险我有请你画吗，没有啦，所以考试上其实是嫌少考的，虽然今年有考一题啦，但是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今年好像律师吧的最后一个海商法的题目是考保险这一块，那就有同学跟我讲说老师你不是说海上保险不重要吗，但是好，你可以回去再感受一下那个题目，那个我觉得用你保险法的概念就可以解了，它分明就是一个保险的题目还来占我们海商法的题数，占掉我们第十题，所以其实呢海上保险这一块在海上法上头就是除了今年那一题突袭的题目以外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考过啊，所以海上保险这一块在实务上重要，在考试上就还好，今年那一题其实就是一个保险的题目就可以解决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跟你做一个介绍啊，所以海上保险这一块你知道实务上它重要就好了，好，那第二个呢是因应的方式啦，我还没讲完，这个危险的因应的第二个叫做共同海损，共同海损那四个字在你刚刚第一页讲义的第六章有啦，共同海损这个概念是重要的，你必须要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诶，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好了，什么叫做共同海损，譬如说我今天有一艘船航行出去了哈，开在海上呢，那上面呢载运了三个人的货物，分别是 A 的、B 的、C 的哈，那船是假的，以后我们画这个等于的符号就代表说这个东西是属于他的啊，好，所以船是假的，假他是船舶所有人啊，那上面载运了 ABC 这三个人的货物，那有一天呢开在海上，没想到呢就是在这个 海上航运的过程里头呢，去撞到了这个冰山或是去撞到了暗礁等等之类的，反正他的船就是破了一个洞啊，那所以那个水呢已经开始不断慢慢的进来了。那我们的船长我们的桨为了要去保全这一艘船最后能够安全的航行到目的地，他唯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去减轻他船上的重量，才能够去减低海水进来的速度嘛，可以啦。那因此呢，他今天就想说，那我今天到底要把谁的东西丢掉，总不可能把人丢掉吧，所以他一定要挑东西丢掉嘛。可是 A 跟 B 跟 C 三个都好好的货物就装在那里，那你凭什么要挑谁的东西去丢呢？甲就说好啦， 我就随便乱挑啦，所以他就丢了，他就挑了 C 的东西就把它丢到海里了。那接下来请你站在 C 的角度来看，你会不会很生气？你当然会很生气啊，你会想说什么，为什么你不要丢 A 的不要丢 B 的偏偏要丢我 C 的？那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共同海损的一个精神嘛。不小心牺牲了你，请你稍微牺牲一下，去保全了这艘船可以航行到目的地，以及保全了 A 跟 B 的货物啦。那可是呢，我们不会让你 C 就平白无故的牺牲，因此呢，虽然你牺牲了，但是呢，就你这个牺牲，你可以回去跟有东西被保全下来的 A 还有 B 还有甲去请求他们给你一点点的补偿，一点点的分担，这个就叫做共同海损的一个概念啦。所以就是在海上遇到危险的时候，有人牺牲了，后来要由这个牺牲的人去跟有东西被保全下来的人来要求一点点分担额的一个补偿，那这样的概念就叫做共同海损。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也是一个危险因应的一个机制，这是第二套制度。来，第三套制度也是一样，要继续请你写在后面，就叫做船舶共有啦。这个我们今天就会讲到这样的条文11条到20条，为什么共有它也是一个危险的因应呢？因为一艘船它的价值通常都是非常贵的，所以如果由一个人单独的去拥有这艘船舶的所有权的话，将来这艘船如果撞烂了，你这个人的损失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在以前啦，其实船舶的所有人通常不会只有一个，它是会有好多个人一起来共有，那大家分享这个所有权，将来就算这个船出事了，每个人他所受到的损失也不会这么样的大。所以我们的海商法在我们11条到20条的地方就是船舶共有，那它也是一个危险因应的一套制度。好，所以在那个特色第三点，重视航海危险的因应的后面，你应该是写上了三套制度了，至少这三套制度都是危险的因应的一个配套方法了。好，刚才写的我可以再念一次给你听，就是海上保险共同海损跟船舶共有啦。好，来，下面第四个特色我们刚刚讲完了，就是发展航运目的的追求，那也可以请你在旁边帮我再加上一句话，它就是重视船方的利益。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我们海上法的大重点，一大立法宗旨啦。好，最后一个是推动国际贸易的运作，这地方呢，我们就要请你继续跳到这一页讲义的最后一点，第三大点。有没有看到我画了一个图？我们现在就要借由这个图来跟你说明海商法跟国际贸易的一个关系。画完了这个图，你就会了解海商法跟国际贸易有多么样的一个密切。所以请你呢就跟我跳到我们下面第三大点，海上运送跟国际贸易的这一个区块。那你要等我啦，先把这几个名称写上去，出口商鸦会银行还有开庄银行跟进口商这地方中间空白的都是要请你跟我一起填上的，所以你可以去准备你好几支不同颜色的笔啦，没那么夸张，大概两三支就可以了啦，运送人。 好，没关系，把这个图完成。好，我们要来看一下一个海上的一个交易，一个海上运送的一个买卖的关系。如果要去顺利的完成的话，所必须要去经过的一个程序啊。那这个程序跑完，你就可以了解，就是海上运送跟国际贸易它的一个关系。这个图哈，你不要想说你画你的啦，我现在我下面玩一下我的 iPhone 等等之类的，不行啦。这个地方你要跟我一起把它给完成。为什么呢？因为画完了这个图，我就会希望这个图的概念深深的烙印在你的脑海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上课的过程里头，常常要去举很多的例子，我就会用这个图的架构来跟你说明例子的概念。所以你要先把这一整个就是海上的一个交易要顺利的完成，所必须要经过的程序了解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在上海商法的过程里头，那个细部概念我拿这个例子出来，你才可以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请你要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图。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个故事了。譬如说呢，我是一个在台湾的进口商，我想要跟在美国那边的一个出口商买100台电视好了。好，譬如说这样子。 那在这个交易的过程里头，你就可以发现了，我这边要跟你买电视，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想要的是拿到你的电视啊。那边美国的出口商他要卖的话，他最想要拿到的是我所出的钱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发现呢，两个人，一个人要钱，一个人要电视。好，我问你，你小时候有没有跟你隔壁家的小朋友玩过那个交换玩具的一个游戏？ 好，就是我的变形金刚跟你换你的芭比娃娃，好，那小的时候你都会知道要怎么样你才不会吃亏，就是我的先给你吗？你的再给我，不会，你都会说什么？你先拿来，好，你先给我，我再给你，对不对？然后通常他拿给你以后，你就会干嘛？就跑了嘛，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教你，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换玩具的时候要先拿到对方的，才能够把自己的交出去。好。 那是因为你跟隔壁家邻居的小朋友站在对面，距离5公分，然后，那可是呢，你看一下，在台湾的进口商跟在美国的出口商，有可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不可能，不可能。那可是这个交易要不要做？当然也还是要做，而且这个交易目前正在就在此时此刻也一定不断的在运作啊。所以这个交易既然在我们的生活上这么样的重要的话，那要怎么办？ 就要有一套机制介入，这套机制的介入呢，就是为了要让双方可以取得一个信任。我信任你将来一定会把货给我，那美国那边也信任你将来一定会把钱给我，那这样的一套信任的机制要怎么样去建立？就是透过 银行嘛，好，银行可以做一个担保的动作嘛，好，那因此呢，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要请银行去开一个信用状。好，所以第一个动作哈。 叫做申请信用状啊，申请信用状。 什么叫信用状呢？就是我进口商这边希望开创银行的这一家银行，可以呢开出一张信用状。好，所以其实下面这个动作就是他审核过了以后，他如果愿意的话，开创银行就会开出一个信用状嘛。那信用状这个制度，我刚刚说了，其实它就是为了要提供信用、提供担保啦。 现在呢，一定是进口商跟开创银行说，我这个人信用很良好，我将来如果拿到货，我一定会付钱，那开创银行如果审核了，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信赖了以后，他就会替你开出信用状。开出信用状了以后，等于跟美国那边的出口商就来做一个担保的动作，就是什么？你将来只要把货出去，我就保证你钱一定拿得到，就这样子啦。所以其实就是为双方来做一个担保的动作，所以。 今天开创银行这边，如果审核觉得你这个进口商这边值得信赖的话，我就同意你这样的一个申请，那就会做开出信用状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所以这一家银行也才会叫做开创银行，它的名称是这样来的，开创银行。 好，那信用状上头呢，通常就会同时去写明说我们这个进口商他需要什么东西，好，所以像我们这个例子，好，他在上面就会写说我今天需要100台电视，好，跟谁买这样子，好，好，所以呢，在信用状上头写明了，好，今天台湾的这个人他需要100台电视以后，开创银行开出去给押汇银行，押汇银行这边就会交付给美国的出口商，交付信用状。好，等于呢，他去通知这一个出口商说：“哎，有人跟你订货了，好，你要不要？好，你要不要？”好，所以就把信用状给我们的出口商，好，告诉他有人要跟他订货了，好，你愿不愿意做成这样的一个交易？好。好，那假设出口商他愿意，好，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以后呢，他就会很开心的把他的货搬到船上。好，因此第四个动作就是托运。托运，那个托是言字旁的托啊，哦。好，托运了以后呢，接下来运送人这边好就是重点了。今天有人呢把东西交到你运送人的手上，那你运送人必须要出具一个单据去表明说什么？有，我运送人确实有去收到这100台电视，这100台电视确实已经上了我的船了。好，那为了要去开出一个收据，好，一个证明去表明说我确实有收到你这个东西。第五个动作就是由我们运送人这边去签发载货证券，好，所以我说这个是重要的。好 ，bill of lading 哈，运送人这边呢，如果有确实收到这个东西的话，他就会开出一个收据，好，就会写明说我什么时候收到了什么东西，好，从谁那里收到的，那接下来想要到哪里，好，想要运到台湾。然后呢，台湾的谁好可以来跟我领货这样子，好，所以就有一个收据，载货证券，会写明了很多的资料哈，包含了我刚刚前面所讲的那些哈。好，那第五个动作哈，他去签发载货证券了以后呢，接下来第六个动作，我们就假设。这个货非常平安顺利的在海上航行，好，所以第六个动作就是货物顺利的在海上被运送到目的地，好，没有我刚刚讲的那么白话，好，就是货物装船运送。货物装船运送。好，我们假设哈，他非常平安顺利的哈到达了我们的台湾了哈。好，这是第六个动作，还结束了没？还没嘛，好，现在只是货有运到了，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钱拿到了没？我们还没处理到了哈。那进口商这边也去领货了吗？也还没哈。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要来看美国那边怎么拿到钱，台湾这边怎么拿到货哈。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图的上方了哈。因此呢，第七个动作就是今天出口商这边好，第七个动作，他就会拿出载货证券，拿出信用状，还有拿出其他东西，好，这个要因个案而异啦，好，等等之类的，载货证券、信用状、其他文件等等之类的，好，去办理押汇，去跟谁办理？当然就是跟押汇银行办理押汇嘛。好，他提出了他的载货证券、信用状，还有其他文件，好，去办理押汇。那个方向那个箭头是油画啦，现在是出口商这边要来跟押汇银行这边要钱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所出具的东西哈。我刚刚只有把两个东西写出来，一个叫信用状，一个叫做载货证券。那这两个也是最重要的。来，这两个动作，这两个文件啊，可以证明什么事情？今天美国的出口商那边就可以跟这家亚汇银行去证明说，你当初开给我的信用状上头是不是有写明要100台电视，对不对？好，那我今天已经拿出了载货证券来了，载货证券可以证明什么？你当初要的那100台电视，我已经顺利的帮你交给运送人，他已经运送出去了。借由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跟我们的亚汇银行去证明说，你的需求，你信用状上的需求，我已经达到了，用载货证券来证明我已经完成了。然后呢，你亚汇银行赶紧把钱付给我吧，因为我责任已经了啦，我已经做完我该做的事情了。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拿出单据去要钱的这个动作，我们就把它称呼叫做亚汇。好，所以其实亚汇它也是一个就是特有的名词啊。好，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这家银行才会被叫做亚汇银行啊。好，那当然了，我们的亚汇银行这边呢，好，就要把这些载货证券啊、信用状啊等等之类的文件拿来做一个审核的动作了。好，审核完了以后，假设他觉得这些文件都是属实的话，好，下一个动作很简单啊。好，所以第八个动作，他就是去付这个亚汇款。亚汇款。支付亚汇款，好，亚汇银行就会支付亚汇款，就把钱给他了，好，把这个货物的钱给他了。好，这时候谁开心了？美国的出口商那里开心了嘛？好，因为他的钱拿到了，好，所以钱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下面的动作，你可想而知就是什么？我们要来看亚汇银行要怎么样顺利的跟台湾这边的进口商去要到钱，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的动作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箭号就是一路回来啦。好，好，因此第九个动作，好，第九个动作就是由亚汇银行这边好去寄送刚刚的那一些文件，好，信用状、载货证券等等之类的，来给我们开创银行这边，好，好，他把资料寄过来了。那他其实也是要跟他证明说，人家都已经完成了，我也替你付款了，请你开创银行，赶紧把钱给我吧，好，所以他如果审核 OK 的话，好，下一个动作就是什么？付款了，好。好，所以第九个动作就是亚汇银行跟开创银行要钱，审核有 OK 了以后，开创银行这边就会做一个付款的动作。好，你要写第九、第十也可以啦，哈，反正就是寄送文件 OK 了，开创银行就付钱了，哈。好。哎，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现在的法律关系哈。现在目前那笔债在谁身上？钱目前是谁付出去了？开创银行付出去，对不对？那最后应该要付钱的人应该是台湾这边的进口商，是啊哈。好，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时候的开创银行会不会担心进口商这边不付钱给他？他当然会担心嘛哈，所以他手上一定要有一个把柄。请问你，他的把柄是什么？你有听懂我在描述每个人的心态吗？好，我说了，现在那笔钱你可以发现是开创银行付出去嘛，对不对？可是最终要付钱的人可是我们的进口商啊。那开创银行那边要怎么样去担保说进口商他绝对会付钱给自己？他手上一定要有一个把柄，而那个把柄也就是我们的重点是什么东西？就是载货证券嘛。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张载货证券一度的回来，就是从刚刚第七点、第八点、第九点，好，这样一路的回来。这张载货证券，好，是进口商他一定要取得的一个东西。 那你可以发现呢，载货证券目前在开创银行这里嘛，所以开创银行他就会怎么说，你赶紧把钱付给我吧，你付给我，我才会把载货证券给你啦。那因此呢，下一个动作其实应该是好，就是第十个动作了哈，应该是好，方向是这样，他一定会赶紧付款，因为唯有他付款了以后，载货证券他才能够拿到，所以他一定会乖乖付款啦。那付完款了以后，进口商才可以顺利的取得载货证券。好，我的字太小吗？加。哦，没有啦，因为我刚刚下面付款没有写圈圈，那个几号不重要啦，哈，就随便你标。嗯，没有啊，哈，因为在实务上的运作一直都是这样子，因为要有两边的银行来提供担保，哈，它不会是只有同时在一家银行。你想嘛，你在台湾这边怎么去跟美国那家银行做一个联络？美国那边的银行怎么知道你在台湾这边的进口商的信用是什么？所以其实要各自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的国家，它才有你这个人的信用的一个资料嘛。那在实务上也一直都是有两家银行会去介入做担保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哈。好。来，所以标号不重要啊，哈，现在重点是在于，一定要进口商这边愿意付钱，付完了钱以后，他才可以取得载货证券。那我刚刚说了，载货证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好，因为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哈，就我而言就是第十二个动作了，哈。进口商这边一定要赶紧拿出他的载货证券，去给已经把货物运到目的地的运送人这边，好。所以十二个动作呢，就是我去出示我载货证券，好。那讲的专业一点的话，好，我们写缴回载货证券，缴回。好，那在接下来我们讲到载货证券会讲到，它有缴回信，好，它必须要缴回给我们的运送人。运送人是这样子啦，好。你可以发现呢，他从美国把东西运到了台湾以后，哈，其实他对台湾这边一点都不了解，他也不会去认得要来领货那个人他是长什么样子。那所以呢，其实站在运送人这边的角度，他是什么？他是认单不认人的。哦，所以他今天只要看到谁有我当初所开出去的那一张载货证券，我才会愿意把东西给他。好，至于要几张，那个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规定在58条。但是至少他要看到当初我们公司所开出去的载货证券。因此呢，这也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进口商这边他会非常在意他载货证券有没有拿到手，因为他的脸没有办法让他去领货，他只有拿到单子他才可以去领货。好，所以他一定要把载货证券拿到自己的手上以后，接下来才能够去出示这一张载货证券，证明说他是有权利来领的这一批货物的人。那运送人这边呢，他认单不认人，认得了自己的载货证券的以后，确定它是正确的，它才会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哦，当然就是把货物交到进口商的手上，哦，所以就是交付货物。好，以上就结束了啦，哦，你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的交易就已经完成了，好，双方该拿到货物的已经拿到了，该拿到钱的也已经拿到了，那运送人的运费也拿到了，好，所以每个人都皆大欢喜，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好。好，这样完美的故事在我们海商法会不会出现？不会啦，好，不会，因为在我们的海商法要出现在你的题目上的话，一定它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啦，好，所以这个完美的故事你只会听一次。好，在接下来海商法上课过程里头，你一定会听到哪里出事了，哪里出事了，那才要请你来解决嘛。好，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请问你一下，请问你一下，还没有翻页啦，哈，所以我才说就是进行的没有你想象中的快，哈。来，我请问一下， 你还记得我当初为什么要画这个图吧？你应该还记得吧？我要跟你讲我们海商法的第五个特色啊，好，我还记得。我要跟你强调我们的海商法跟国际贸易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才画这个图嘛。那也因此这个图里头一定同时包含了我们海商法的概念，也包含了国际贸易的概念啊。那我现在就是要来问你，哪个部分是我们海商法要管的，哪个部分是国际贸易它要管的？这是可以被切开来的，好，只是我现在问你，这西瓜要怎么切？哈，是要直着切、横着切、斜对角切，还是你要切，三角形、锯齿等等之类的？要怎么切？它一定有一个区块是专门比较海商法的部分啦，那另外一个区块是比较国际贸易的部分。那切完了以后，国际贸易这一块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啦，好，所以你要切完，你才知道你接下来上课的重点是哪一块，你比较希望你是哪一块。斜对角哦，我差点骂脏话哦，我刚刚真的不小心讲出来，真的有斜对角。你说什么？左上右下这样子哦，是吗？哦，按一下课来跟我聊一下，我想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切啊。哦，每次我想斜对角切，其实我是带着玩笑的性质啦，哦，我是在开玩笑的啦，哦，没有啦，哦，不是。那怎么切？让下课让你想一下好了，没有啦，好，没那么难啦，这样切。你说切那么帅，要不要上面一点点或下面一点点？啊，没关系啦，好，概念对就差不多了啦，好，至少它不是直的切就好。好啊，切完了以后，你知道哪边是海商法，哪边是国际贸易吗？啊，下面是海商法，上面是国际贸易嘛，好，好，所以哈，同学。你刚问我那个开创银行跟压汇银行的概念哈，不重要哈，因为那是国际贸易要管的啦哈。我们海商法管下面，所以如果有兴趣哈，你再去学一下国贸啦哈。那因此信用状哈，在我们接下来海商法的过程里头也不会再讲了啦哈。下面海商法、载货证券才是我们的重点啦哈。不要那么拘束啦吼，那条横的线没有一定要在第几号的上面或下面，没那么重要啦吼。其实我们海商法里头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个第六点啊，还有在刚刚跟载货证券有关的相关概念，就是怎么样去签出载货证券跟怎么样缴回载货证券，就大概这几个吼。所以就是下面的第六点跟签载货证券跟收载货证券这些概念是我们海商法要管的啦吼。好，你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签载货证券跟收载货证券还有你第六点这个圈圈货物装船运送要上六堂课吗？你就说一条线刚刚一秒钟就解决了，为什么要上这么久？因为我刚刚说过了，在海商法当中的故事都不会这么样的完美啦齁。现在是一条线画过去，在接下来上海商法的过程里头，我们就要跟你讲说，在第六个货物装船运送的这个过程里头会发生千奇百怪的事故齁，包含了撞船了要怎么办，共同海损了要怎么办，然后呢货物迟延了要怎么办，然后呢就是毁损要怎么办等等之类的问题，好，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处理在第六点的这一个阶段，我们运送人负了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假设真的不幸有货物毁损灭失或人就是伤亡了以后，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些权利义务关系的问题，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上的就是第六点的这一个部分啦，好，好，OK 的话哈，我们先下课好了啦，因为就是到一个段落，但是还没有啦，好，先不要出去。我要先请问你们一件事情哈，就是你们要等一下，对不对？十二点半下课，对不对？那你要几点上课？你听我这样讲，一定就知道我要去改变那个时间了嘛。好，十二点半下课要几点上课？照本来哦，没有啦，我没有真的有意思要询问你们 ，OK？ 我没有那么民主哈，我已经决定好了啦，我已经定案了，因为我五点跟人家有约啦，不要打扰我。我们那个一点半上到四点半，可以吧？中间一个小时足够你吃饭了吧？好，那个旁边随便买一买就好了啦，然后中间不用吃豪华大餐，你四点半再去定位还比较吃得到啊，哈，所以一点半上到四点半 ，OK？ 好，那现在先休息一下。 10到15分钟啊，不要现在也给我跑下去下面买什么东西哦，没那么久啊，好，所以10到15分钟啊。